好，继续上个礼拜嘅 Otachanel DVD 血泪史，今次系 啊，终于到 DVD 啦， 追到啦，我谂 有啲现代啲嘢， 唔系 DVD 啦。 喂，等先，即系我哋轻轻一句到尾回顾咗佢啦。我哋上个礼拜讲几多只 format 啊 ？VHS、Beta、LD、 VHD、 VHD、 VCD、 DVD、 SVCD、CDV。 喂，咁你头先仲数漏咗个 SVHS 咧？但系我上个礼拜有数，今次 就 系 咯， 系啦。但系 SVHS 真系冇见过市反可能。 唔紧要，都系 你好 少咗咁多样嘢。 嗱，我曾经讲过喺中野，日本中野揾唔到嘅嘢咧，系冇嘢揾唔到嘅。但系 唔系，起码我觉得 VHD 你应该揾唔到。 我话真系冇揾到，我反转，我反转几，我反转咗几次，如果有真系冇理由见。 或者咁讲咧，就系。当中嘢揾唔到嘅咧，呢世可能已经唔存在啦。 可能唔系啊，上 eBay 咯， 上 eBay 咯 ，eBay 咯， 上 eBay 咯。 即系嗰啲就是你可能天价 bid 嗰啲嘢咧，攞去卖拍卖。 未必天价噶，你明白呢啲嘢？即系你明白有啲嘢就系会啲人当垃圾掉出嚟噶啦，明唔明啊？ 咁系，即系莫名。 啊有，一定有一定有，因为你真系冇 pay 啊。 咪咯。 你真系冇 pay 啊！ 买翻嚟公 买买翻嚟，跟住走去日本搵间卡拉 OK， 同我唔好意思啦，可唔可以帮我播？ 唔系，我相信而家卡拉 OK 都未必有 啦， 全部转晒咗啦， 一定有，我同你讲一定有。 O、okay. K， 日本一定有。你知日本咧？我听啲喺日本做嘢嘅 friend 讲咧，即系喺日本做过嘢、打过交道嘅 friend 讲咧，系日本仲有公司系 3.1 嘅 workstation NT 四，唔系，即系 NT 351嘅 server 噶。 有乜问题咧？又 唔系讲紧系。件嘢仲行得咧？ 唔 係日本人絕對唔會抌咗佢嘅，唔好意思。 冇啊，日本仔嗱，提一提翻少少題外話。我今時今日嗱話曬，我都算係個 I T 人，我仲有客係用一個部 DOS 6.20。 我都有 嘅， 我都有咁嘅客。 係啦，佢有乜問題啫？ 冇問題啊，但係喺日本係滿街都是。 係。 OK， 佢哋唔會話，哎呀個 life cycle 完咗，我要抌 kill 曬佢。 update 佢。 唔會㗎，佢哋唔會㗎。件嘢唔死，佢哋唔會搞佢㗎。 OK。 咁係，你根本因為習慣咗 啦。咁但係提一提翻啦 ，VHD 我唔肯定啦，但係 at least VHS 咧，其實大家留意一下啦。仲有新機出㗎。 仲有有。 你仲得一手機？ 有。你而家啲。真係做生意嘅電器鋪呢，你唔好計嗰啲空咩嗰啲呀，白咩嗰啲呀，真係正路少少嘅電器鋪其實係仲有錄影機賣嘅。 我上 舊水一 幫啲朋友啲老人家屋企老人家買咗部2011年出廠嘅 VHS 機。 不过就冇靓嘢啦，即系你唔好谂住话有咩 function 啦，咩 咩SVHS 嘅，有 light cam 嘅，放心。 都仲有呢啲啊，我上次见到嗰啲唔系呢啲嚟。 LG 出嘅 啦。哦，得，我知讲边只，我冇控埋去睇。 OK， 即系都 八次 嘅。哦， 或者咁讲咧， 冇晒，即系三个死晒噶。吓，三个死晒噶。 唔知啦吓，即系我走入去间铺问佢就只系话一千零一部，要就要，唔要嗰组。 哦、好就好咪咁好合理嘅 啦，冇错。 唔系咁鸭几都仲有嘅，不过二手啫。 唔系 一手都有，我见过。 唔系，我先答你。呢样嘢喺日本都仲系。你喺日本都仲会系随家可以买到 VHS 带嘅。 大镬！我哋开麦前咪讲过话唔 look back 嘅喎。 系咯， 补充啫， 算罢啦。我哋 大镬 罢啦。呢度白头宫女话当年 DVD 都已经太接近啦。 Yes， 所以我话 DVD 应该冇嘢讲咯， 唔系 DVD 其实简单啲 ，DVD 个 format 就 一啲都唔简单，大佬你买啲二区碟翻嚟嗰个三 推 三 区 啊，二区 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嗱我对唔住啊，呢样嘢对我嚟讲咧系从来都不痛不痒噶，我系只买 O 区碟。唔係 ，sorry， 咁大鑊， 咁大鑊， 唔係 區嘅大鑊， 唔係，唔好意思， 全區嘅 player 啊 ，sorry， 係啦，係啦， 你 識 嘅， 我指物嗱，第一件事，我係開頭，因為香港咧基本上係唔生效咁滯嘅呢個分區， 嗱，有少少又係後話啦，調翻轉去，喺 DVD 年代咧，你講嘅係冇錯嘅，但係今時今日 BD player 嘅年代咧。是出咗事㗎。 唔係 我係惨痛经历话俾你 听。我已经知道你想讲乜，但我先补充咗先。就係、是、 到真系开始死啦，啲屎忽鬼开始搞啦，开始一定要有区码啦，系啦，即系、就是、你而家系衰到连啲 DVD room 都走嚟搞你噶嘛， 冇错， 系会逼你拣区噶嘛，啊、你俾只、 啊、放心个 room 唔逼你都好，个 system 都逼你咯， 系啦，冇错，咁但系唔紧要， 系有得破啊嘛， 唔系唔紧要，我唔破，对唔住，我费卵事烦，百零蚊只 room， 百零蚊只 room。装捻晒落去咯，我反正一二三区我就是、就系得呢三区嘅啫，即系六区碟我只会有三区嘅啫，一二三 ，OK， 你都好正常喎、啊，调翻转， 即系美版碟、日版碟、港版碟 ，Yes，That's all， 搞掂， 台版碟都系三区， 三区 系啦，唔捻使烦， 系啦， 咁好捻简单啫，一二三区搞掂晒。 提一提翻就系点解我话惨到惊人咧？BD 年代嗱，先讲你落到铺买 BD 机咧，今时今日咧。啲铺头就唔会同你讲呢部咧 DVD 系我去有嘅， 系 有嘅。佢系唔知喺边度揾到个 firmware 翻嚟，同你讲系 Blu-ray A 区，然之后 DVD O 区。但系个问题，大家要知道一样嘢 ，BD player 有样通常叫 update firmware。 O 个问题，个问题系。有啲新碟你唔 update 系睇唔到嘅， OMG， 或者会烂会烂画面嘅。但系你喺官网揾到嘅 firmware 就只会系三区 firmware。亦都要比起 ROM 嚟讲，你揾到个破出嚟嘅 all 区 firmware 系难揾好很多噶。 唔系最紧要系，因为佢唔系独立地将嗰个分区同部机其他部分嘅 firmware，因为你要记住啊。你破只 ROM 咧，分开噶， 冇错啊，明啦，我明啦就系、 是。当然你可以唔分，可以不由分说成件炒起佢、啊，但系其实逻辑上你可以净系 pack 佢分区嘅、 啊。 其实一般嘅做法比较小学鸡嘅做法系 reset 佢个次数啫嘛。 当然啦，咁但系即系 boy player 嚟讲，即系 ROM 我唔知啦 ，player 嚟讲玩唔到呢招啊嘛。 系啦，冇错，我唔系拆翻只 ROM 出嚟。 多谢你嘅提议，我会慎重考虑嘅。 咁嗰只都系 ROM 嚟咧，好玩咧。 嗯， 我好认真噶，好认真。我玩过呢个游戏，我玩过。先答你。 嗱，翻啲 DVD 年代先，佢系第一次有区码嘅在手嘅，应该系，因为 DVD LD 年代好似未有。 唔系 LD 系冇区码嘅。 先讲啦，因为 DVD 我印象中系主流媒体第一次真正全 digital 嘅载体啦嘛。 嗯。 喂，要搞区码啊！之前嗰啲 analog 嘢，你搞任何区码又好，锁又好， 都冇意义。 有意义咩？你觉得？ 系啦。 冇嘅 ，VHS 年代有玩过防敲嘅隐藏式路嘅。 系啊， 但就多鸠鱼。 有部机插埋去，如果你机个机嘅话，系会有 noise 嘅。 锁？都系嗰句，唔系插唔插到先？ 拆到，唔系点解呢中间 光？ 我睇咗咁多动画带，依家就系咁拆。 即系 at least 嚟讲，比起呢个 DVD 要拆区码简单好多先啦，系咪啊？ 唔系，应该咁讲 ，DVD 拆区码好难啊。 唔系，即系当时 早期啊， 早期。 啊，唔好意思，我又喺呢方面搵过少少钱，所以好难咩 ？DVD 早期我嘅系当时最早期，即系最初一批咧。$8,000一部 DVD 机嘅黐线嘅贵到，系巨麻啦。 先讲啦， 系啦，先讲下 LOD 年代第一批都5,000-6,000一部啦。 新媒体 睇清楚， 机一定会贵噶。 点解 DVD 会弹得起呢？多谢 Sony 啦， PS2、 多谢出井新知啦。 唔系，嗱，呢个又最正想讲就系、是，当年 PS2 点解可以两只三日内卖100,000啫？就系、是、佢用游戏机价钱卖 DVD 机，啲人卖好简单就系、是、当年我最记得睇GTO 漫画里面，阿鬼冲买部 BS2 系做咩啫？睇碟咸碟啫嘛，就系享受咗高质素画面。 有几高 啊？喂，高过 VHS 同埋咪高过 L， 喂高 系咪高过 LD？ 其实有得倾， 系冇错。 咁问题就系佢做，问题就系佢一只碟可以爆好多，爆几个钟头。 放心，但系 都唔系 几个 钟噶。 五年之后 DVD 定质素高过 LD。 系 起码喺全放上 DVD 好 好多。 唔系嗱咁样讲，DVD 咧好就好在咧，佢真系喺翻个全放同个 press 考虑， 好好多啦。基本上嗰只系一只系一只浓缩咗嘅 CD 嚟啫嘛。 冇错啊。 咁变咗即系一路落啦，你 HD DVD 又好 ，BD 又好，其实都系继续行呢条行呢一条路啫嘛。即系个 8cm 嗰个 细唔变， 嗰个唔变 ，size 唔变， 系咪先？ 咁你一只继续 keep 住嗰个 size 唔变，跟住净系去揦密个密。提高个密度， 冇错。 咁其实呢样嘢系好啲嘅，不过就衰在啲扑街版权蟑螂搞搞震，搞咩、搞咩分区，搞咩成 呢个另话啦。 呢个其实又系回到尾，咪又系继续喺度滋扰消费者啫嘛。 由640 Mbps 嘅 CD 去到DVD 嘅 4.7 到而家嘅25 GB 单面， 不过但系嗱 ，OK 提翻 DVD 先。但印象中啦，即系 DVD 又好，而家 BD 都系噶。啊，传说中有呢个双面嘅制式噶，有冇人见过 ？DVD 双面 有， 我见过。 讲紧 BD， 我有 ，OK， 我有啊，我答你，我有啊， 我见过，但冇有。 我有啊，好扑街噶，双面啦，我知道，一定系双面，一定双面，双层系后来嘅事，你要蓝光先至可以玩到多层噶，对唔住，光速问题。 当然啦， 咁我其实唔紧要。你讲嗰个双层，即系双面， 即系 当然啦。 当年 L D 年代要 double sided， double sided 啊嘛 ，double sided 啊嘛。仆你，系我第一次见到嗰只机会濑嘢，濑嘢点？咦，做乜谂嘢？点解两边 都光秃？ 两边光秃啊，乜都冇。 阿水是封面啊， 嗯， 跟住咦，点解中间个圈印咗嘢？ 耶！ 反转咦， 你知你自己盲啊？ 印啲嘢一模一样噶喎。攞放大镜睇，哦，唔好意思，呢个系 side one， 系 side A side B， 系咪 A B 啊？ 哦 ，one two， side one side two， 因为佢仲有几只啊 ？OK， side N， 好耶，好耶， 唔知一只添， 哇，好大镬！ 嗰集点最扑街令我最沮丧嘅就系，哇，等我点揸你好啊？因为我系完全地话紧俾你听，我系美版碟嚟嘅 啊。 系我已经我唔系唔想讲，我系唔记得咗某套叫咩啊？米版无修正。 O K， 明白得唔 得？唔系米版咯， 系啦，咪梗系米版，黐卵屎咁。 喂，有得拣嘅米版 啊，冇玩咯。你傻噶？ 你无修正定米版噶啦？ 廿几蚊美金一集， 无修正 几千 yen。有修正，你买乜嘢？ 先 一模一样嘅嘢喎， 唔系喎，嗱，提翻日本版多啲嘢喎， 唔见得 多咗啲狗水咯， 四方正方形啊嘛， 多咗个四方形。 嗱，呢样嘢咧，本来应该下一个题目讲嘅，但系作为要透露下就系，某某病动系列咧，美版咧系冇修正，但系咧佢 cut 晒啲颇为核突嘅嘢，即系啲笑屁。系啊，少咗嘢噶。你睇日版咧，你会见到大量啲咧，唔系好，即系大量啲唔系好开胃嘅嘢，但系尾版就 cut 晒，但系咧就全部冇修正。 先讲啦，在座几位都应该唔系一个太有米嘅玩家。 嗱嗱，搞清楚。 正式嘅玩家梗系里边买晒噶啦。 唔系，嗱，搞清楚啊。嗰个我所知唔系修正，市场导向。 鬼佬唔受， 系鬼佬唔受，系鬼佬。即使系唔介意屎尿屁嘅，就算我当佢 OK， 斯卡托罗冇问题，但系问题，喂，嗰班客唔一定系受斯卡托罗噶嘛，你会变咗赶客啊， 嗯， 佢调翻转，美国佬好中意呢啲自主规制噶，讲自主规制，美国佬重自主规制嗰种日本人啊， 系啦， 算数啦， 嗱，依个下一集先再讲啦，讲翻DVD 啦，当时佢即系美版啦，双碟计算。我自己好似曾经见过，但系我攞上手就是，我应该点样揸佢咧？ 重咯， 唔系我好啲嘅，因为我只手比较大，基本上就好似人哋 咧， 水王门咁样咧，掟佢好型咁。 唔系我揸都冇问题啊，但系问题你觉得好唔安全？ 因为有时咧， 惊啲指纹啊，或者 你 油啊， 你当年揸 L D 都系嗰阵。 L D 唔同啊嘛 ，L D L D 个边粗好多，个内圈粗好多。 你明唔明啊？呢个就系今时今日我哋玩电话讲所谓咩嘅阔边框同窄边框嘅 冇错啦，冇错啦。 冇错啦。系啦，喂，我点落？我点揸？唔系啊，系薄边，然之后同我讲冇边。 咁你应该要，你应该要戴手套去揸啊嘛，嗰个冇问题咯。 我咁我执嘢嗰阵系会戴手套，咁、但系喂，大佬攞只碟嚟鉴赏都要戴手套， 系 啊， 戴套系安全啲。 该晒啊你。 咁阿鬼个情况，佢系咪都唔戴套咯？冇计啦。 系啊系啊系啊。 中放喺呢样嘢。当时 DVD 出双即系最初就系叫做一单面单层双面啦，即系如果熟学熟啲咁。 但好少好少啦，冇再走纠缠啦。 跟住后嚟就系后嚟咧就 好多传说中嘅仔出咯。 跟住就系变跟我到我玩嗰时就已经系单面双层啦，蓝光啦，即系 蓝光就另一回事 啦。喂，大佬， 完全另外一件事嚟噶啦。 蓝光双层。救咗 Microsoft 一命啊！唔系佢点佢 Xbox 点挨咁耐啊？收嚟佢全家9.6G 先 Xbox 而家所有 game 差唔多9.6G 噶嘛？ 哦，唔系，等先，hold住。杰叔而家讲紧嘅系 DVD 嘅单面双层， 你 讲 DVD 嘅 7.5G 系啦，啊 D7 系创超9.6 D9。 你啱啱你之前喺度讲 Blu-ray 系啊， 唔系我只咪讲翻转头先， 唔系嗱， 你 搞清楚， 我都以为 Blu-ray 啊， 搞清楚先 ，D 九就系 7.5G， 系 从其实从来都冇见到9G 嘅 DVD 嘅， 啊系，即系所谓嘅4.7×2啊嘛， 诶你想数啊， 系啊， 但问题都系得7G 嘅， 唔系讲紧系因为其实佢双层嘅话，佢每层摆就摆咁多4.7噶， 摆唔满嘅。 但因为咁所以就真係好多当时动画长啲嘅话呢亦都用喺 game 呢即起码你唔使可以拖延咗唔使大家转去 Blu-ray 或者系 HDDVD 嘅需求啊减弱咗。因为好就係 DVD 相对大家有机落咁当时制作成本又低咁唔 系咁佢嗰个叫即係屌你呀啫呢个屌你呀啫嗰个其实系有少少稳笨嘅即係其实点解会唔系捉 double 呢因为佢要互相避开。 错开。 你系唔会遮住人 嘅。唔系好简单咯双层巴士总有个位要上去㗎嘛。 係啦冇错啦啊果然系呢个 巴士 啊。 巴士专家。 果然系巴士专家啊。 Okay、因为紧要但呢就算 D9 都好呢 ,at least 就系如果比较早期可以接触 D9 呢个媒体呢你会发觉即当时啲机呢嗰时 play 就咦将佢会窒嘅，点解睇到？ 冇错， 干接啊，干接咗。 你上楼上啦，要 上层啊， 你明唔明 啊？ 系咯，反正而家好少 时间啦，系咪？ 而家好难见到噶啦。 而家嗰个 gap 位系差唔多无限接近零噶啦。而家 转查， 佢做得靓，但早期佢做得唔好咧。 系啊， 你五七一定有五七，即系换碟。 喂，你唔好讲笑啊！你当就算你话即系 crack 碟啦，自己烧翻咧。你而家都冇人会走去追求搵返嗰个位嘅。 当然啦。 成条扯出嚟成条扯落去就话撚知道介绍。 一到一个得㗎咋嘛。 啊但係另一个又系传说中嘅。 唔系 㗎。嘅 真系夠癫嘅系同你讲完全扯。 真系夠癫嘅双面双层有冇人玩过呢 听过。 又 系我 嘅。又系出现过呢个制式嘅但系其实。但呢个真系好似冇见 过。Mega Burger。 我系啦。喂等先我剛才讲嗰只应该系双面双层。 咁大镬， 系啊！我头先嗰只应该系双面双层，因为嗰只点应该唔，因为嗰只点应该唔系 D5 嚟嘅，嗰只应该系 D9 嚟。 哇 ！D18 我呢边 出依间出依 十八咁啫，冇啲十八啦，冇话啦， 所以成六十八咯。 依家难梗得。 死啦！叫唔系，佢唔系叫啲十，佢唔系就咁乘二噶，有噶，真系有噶，D 十几嘅，简单啦，总之个 point 系冇啊，因为博士啦， 十八啫， 博士啦，因为博士啦，呢样嘢咧，美国佬系其实系几缩骨嘅 ，OK， 呢样嘢其实虽然有一班影音处会追求一区碟，但系你问我呢我就唔系咁欣赏一区碟。可能因为我买动画买即系一区碟我买动画为主啦唔系买戏为主啦。嗰种良幼嗰种参差真系唔该晒。因为佢哋缩骨喺包装上缩骨喺 media 上缩骨。好简单一样嘢我孤陋寡闻啦 日版我未见过，即系 D 九当然一家都系啦。 Uh-huh. 但系我未见过 D 十几啦。 哈哈哈，唔止十几啦，双面都少见啦。 系啦， 佢宁愿俾多只。 真系未见过，我真系未见过。好似印象中啊，过手即系真系帮客处理各样。印象中好似 A V 系有见过嘅，但系 都少啦， 都唔 少 啦，都唔少。唔系唔系日本好可爱噶，日本咧玩 D 五 D 九已经玩得佢哋好欢乐噶啦。租版 D 五， 吓 卖版 D 九， 系 好贱噶，真系你好鬼嬲噶，攞同时攞住两只碟， 呢唔系噶，呢个游戏到而家仲系咁噶。 F 现在都系 B D 廿五同 B D 五十咪有一样咁情况咯。 新碟、新碟完全一件事嘅，因为喺啲中古铺度拿住同一件事 啊， 几次噶啦，拿住同一件事。点解？哦，呢只租版嚟噶，哦呢只卖版嚟噶。望望个啰柚，咦，一个屌你啊， yes. 一个唔屌你啊， 唔系，其实 一个九十分，一个六十分，哦得明晒，扑你的街。 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其实好简单一样嘢。点解你喺日本嘅中古铺卖碟，佢会好多时会标明呢只系租版， 唔肯使标啊？屌你盲嘅咩？ 吓、啊，即系咁讲啊，即系佢租版会好容易就分到噶啦。 系一定。 点解咁易分就系、是？如果真系实体封面唔同咩？ 啊，咁一定啦、啊，一定啦、啊，一定啦、啊，一定。唔系因为好可爱嘅，即系但系美版咧，啲制作其实可以系相当计，或者应该话美国佬嗰种粗枝大叶啦，即系唔系话嗱唔同港版、哦，港版有另外一个方向嘅恶、 啊。算啦，呢个就 我永远都讲到闷噶啦，同红眼镜一齐嗰套咩啊？人狼系冇错，港版即系人狼，某乜嘢周影带嗰班嘟嘟。可以有本事同你讲 阿督影带嗰班啊， 系啦，阿督影带冇错，乜嘢州啦，嗰班冚家产真系唔系讲笑，识都系咁话，识都屌啊， 佢可以笑屌大力啲啊， 佢可以有本事同你讲条港版盗比声拆噶，哇大佬， 系咪先？但系佢有冇俾翻条日版声你先？ 有， 咁、都好啲，佢唔系叫你硬食。 但系啲 mixing 就 吓，因为我所知系某啲港版 DVD 系真系得翻条港版声嘅啫 嘛。系哇，唔系，但系总之佢哋啲 quality 之烂，即系唔系净系呢间啊，唔好话我针对啦，即系香港版啊，好兴噶，即系你话真系有爱嘅港版，即系例如我哋讲紧 anime 啦吓。你话真系有爱嘅制作咧，咁耐以嚟我系接受系爱子一个嘅。 吓， 但系是死咗啦， 系咯，爱子喎、 啊，死咗啦， 你又提紧啲历史神迹喎、 啊。呢个系另一个话题嘅，大佬。 咁 我系黑嘅历史神迹啫。 嗱，我冇黑啊。嗱。利益申报啊！我唔识我系指个老细噶，我有 fan 识咋？ 呢本历史红楼啫，我咁讲啫，我系 唔系真噶？佢咪就系想做好，即系我要做好人嗰啲，跟住转头俾人爆头嗰啲咯。 冇错， 即系你冇办法噶，即系嗰啲即系杀人放火金腰带系咁噶啦。 咁香港嚟噶嘛呢度？ 唔系啊，咁讲紧系你啲消费者。 嗱，不过嗱，讲到 DVD 咧，讲到港版 DVD 咧。我有一个好大嘅印象，即系我心谂你使唔使咁绝咧做到呢个正版嘅讲紧港版正版嘅媒体 啊？ 因为小弟咧就当年追呢个《西部 Formula》咧，追得好好贴嘅。咁当年《西部 Formula》就系做个创举，我唔记得去到先沙格人先，我唔记得咗噶啦，应该系先嘅最后咧，应该系、就同你讲香港。同日本差不多同期，迟少少嘅啫，就出正版碟，仲要唔需要去啲乜嘢动画铺买，报摊嘅嘢啦买噶， 通街都系啊嘛， 通街都系 一定。 OK， 咁当初公布嗰阵时咧，冇怀疑系咩 media 嚟，其实即系有得买咧就入啦，系咪？一睇，咦， 長方盒喎，因為當年 DVD 已經開始行，開始已經 hit 㗎啦。 DVD 嘛，當時就係 VCD 同 DVD 大家一齊交接咗一段時間、，DVD 已經開始平啦，其實開始入屋㗎啦，真係已經係。咁、VCD 開始末期啦。 係 啊。然之後你喺街你見到一隻長方盒嘅包裝嘅， 係啊，你都諗， 你就會一廂情 地係啊，會諗到係邊？ 係一廂情願。 然之後一諗一拎起。呢、這個 logo 我熟口面嘅點解？ 哎呀， 喂，我心諗你俾個 SVCD 啲嘢我都好啲啊，大佬，你俾個 VCD 我大佬， 喂，即係佢有速度，但係個質素就， 喂，嗰盒係咪無線聲㗎？嚇、 啊， 嗰隻 唔係㗎，字幕嚟，直頭係同日本同步點解無線聲啊？冇玩啦。 哦，即係佢係早過無線嗰 set。 早過 好耐，爭好遠。 因為而家嗰套 無線爭起碼爭兩三年， 唔係啊， 冇錯。 咁而家街賣緊嗰套 Cyber Formula 係無線聲㗎嘛、啊？我就諗緊，我純粹係想知道，我純粹想知道關唔關嗰個無良家商事啫？冇事嘅，冇事嘅， 關事關事，同 TVB 全部關係。 唔係 TVB， 放心， 係出 TVB 版。 我有印象出嗰間廠咧，名我已經唔記得咗啦。印象中出完佢之後，出多一套左右，一兩套左右咧就唔見咗㗎啦， 就消失咗。係 啦，冇錯， 好似消失咗車嗰類， 就變咗一條粟米啦。 但佢仲有出啲車，當時同期仲有出其他車嘅 車類嘅碟片㗎嘛？ 啲啲類似 Top Car 嗰啲之類咯， 哦， 嗰啲 係啊， 阿傻，我知邊個啦？ 係啊係啊，嗰間阿傻，我揾住話咦嗰度咯，其實 阿傻， 係啊，但名我真係唔記得。 Anyway， 算啦，冇乜人記得㗎啦，放心。我翻到嚟揾翻只碟出嚟咯，仲有喺度睇見唔見啦？ 即係唯一就呢個咯。 啊，當年就好大鑊就係，我想睇。因为最快就系佢咯，咁但系 VCD 喎、啊。 哎呀，你唔好话啦，咁我当年追头痕子衣嗰阵啊，三十几蚊一集啊， 三十几蚊咁平啊，收翻翻50蚊。 咁我宁愿睇头痕子衣啦，50蚊都。 啲40乘50，我一定会讲三十。 唔系 ，anyway， 因为嗰阵时我开始玩嘢啊嘛，一只碟。一个礼拜，一集就唔玩双语， 啊哈， 两条片 ，OK， 因为佢要出翻 stereo 啊， 啊， 佢俾翻生出你啊，喂，大佬 AMAX 啊，家产你同我 mon 到咗佢打交啦，咁佢就俾两次你，咁就真系我觉得个制作系，佢用尽咗 VCD 咯。 即系佢系一集 用到咁尽，玩死自己咯。 一集，但系佢塞满咗嘢嘅。 O K， 佢咪一先去配音版、再去原声。 哦，咁样话。 咁咧，配音咧就系、是自己出边搵，因为嗰阵时系连亚洲都未播噶嘛。个笑话系基本上当年得亚洲嗰扎你可以用嘅啫。但系个笑话系。外子版嘅配音系好过亚洲版嘅配音，但都系嗰班人嚟嘅啫。 OK， 即系后面嗰个指挥 嗰个收货嘅问题咯， 一来收货啦，二来都系出钱嘅问题咯，我觉得系。 Okay. 啊，咁啊，嗰位老板虽然又系嗰句唔识佢，但系据闻佢都唔系俾得钱多嘅，不过叫做系认真啲跟贴啲咁解嘅。 OK， 唔紧要啦， 唔系啊，真噶，我动个人喺度。我派个人喺度，无论我自己落去又好，我派个人喺度又好。喂，似样我先俾你收货，咁得唔得咧？啱唔啱先？喂，屌唔系8000蚊集，你就可以乱嚟噶嘛 ？Anyway 啦，即系呢啲后话啦。 我觉得 DVD 仲有咩睇啊？讲真， 差唔多咯，都差唔多要转 转我转咗去 有冇人买 DVD 啊？唔系有冇人买 BD 啊 ？BD 玩紧啦， 玩紧。 我都唔会有个惨痛经历啦，系嘛 ？update firmware 啦， 好开心啊！唔系我，唔系你两个玩，我绝对话我听，我 out 晒嘅。 唔系 BD 咧，就因为我系部 PS3 所以点样玩嘢？你咪扮下嘢都要啦。 你记住 PS3 亦都有个问题系，你唔使旨意有 all 区 DVD 啊嘛。 我都买日本嘅，依个比较麻烦啲嘅。不过好在对于我嚟讲，买开日本。嗱 ，BD 当时同 HDVD 就曾经都演嗰段时间，算系演得几耐呢两部制作。 啱啱就两部制，应该就系咯。 有几年？ 有一次当年，唔系有呢次Sony PlayStation 同埋 Saturn 咁样演咗段时间嘅。 嗰时系 Xbox 用 HDVD， 唔系 用， 其他少少有少少唔同嘅。 PS3 就同你讲佢本身载体已经系 BD 啦， 表现 嘅，因为佢向下兼容 DVD 咁解嘅啫。咁、啊、但系咧，360本身佢系 DVD ROM 嘅啫，其实。啊但系佢当时出咗一个 product 咧，就系、是、外建外置嘅 HD DVD。 嗰只嘢最后见到百几蚊俾人散货。 Sorry， 最平90，唔系二手。 OK。哎呀，屌，帮我买只啊嘛！我最后都买唔到、嗯。 我最后都决定唔买。 佢系装即系 九十蚊，我都费事付。 加装喺个 DVD drive 上面，咁就 USB 唔系 USB， 系一只 USB ROM 嚟。 嗰只嘢后期系有人做咗。PC 嘅 driver 可以插 PC 用嘅， 系、哦、啦，冇、哦、错。 当时曾经系出过一段，因为似当时其实喺 Blu-ray 同埋 HDVD 早期咧，其实大家差唔多，即系唔系话特别有优势嘅。 嗱，因为 HDVD 又系佢睇即系印象系边间厂啊？图书馆 东珠 啊， 东珠为首 啊，图书馆为首，但系我都好少噶咋，即系。唔多唔多厂嗰 小猫三两咯、啊，又系啲失败者联盟咯、啊。 无论系生产商又好、啊、，even 连呢、這个电影发行商都好似系小众啲。电 影发行商撑到个最行咪华纳咯，咁又唔好咁讲，华纳咪最大。 系，但系一大之后，但系其他嘅都系 Blu-ray 阵营 啦。冇错。 即系最麻烦就系 Blu-ray 点解会赢？其实好大就系又系 Sony 嗰招咧。 嗱，主机谷 ，Sony， 我点睇都觉得唔系。绝对系 Sony 俾咗钱，同志 系台底 台底梗系 台底塞咗一大嚿 盖。因为 DVD 死嗰阵 赢咗噶啦， 佢系赢紧噶，佢 at least 喺欧美市场系个市占率系赢。 对唔住啊，赢了噶啦，其实已经系压倒咗噶啦 ，BD 系被放弃咗。 但系嗱，有少少提翻就系点解嗰阵时会赢开项咧？HD DVD 大劈价。如果大家当年有留意新闻或者有玩嘅话呢 ,HDDVD 去到中期呢係你会发觉点解会仲抵返个 DVD 嘅你。喂,100 蚊美金一部 player。 哇抵个烂喎 之后 而家都勉强喎。 一同你讲够零美金可以一部 player 一年十套戏。 哇。唔系我头咯，咁我上即系 唔系佢用 Sony 个招啫嘛， 系啊， 买豉油送鸡， 送见咗， 即系好老实， 买豉油送鸡啊， 我见咗， 东芝嗰个年嗰、那个时代，我谂佢嘅谂法就系、是，其实赚唔多，但系 佢要赢标准啊，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 ，Sony 有嚿钱攞嚟，我嗰边又赚唔多，唉，是但啦，接咗佢啦，冇法， 对唔住啊，唔系公司对公司噶啦， 啊。 系，唔系公司对公司嘅， 但系绝对系台底跟住咗噶啦，唔使问噶啦，我觉得系。 保证同你讲系成个董事局买起 嘅， 逐个倾啫嘛，每人俾几多十亿 yen， 够唔够啊？ 因为印象中东芝到而家都好似冇出 Blu-ray player 喎。 有 咩 ？OK， 唔肯定。 你记住啊，其实东芝同 Sony 嘅关系一啲都唔差嘅。嗱，先讲下 Blu-ray 同 HD DVD 之争咧。其实某程度上呢我几意外的。因为其实东芝是做好多 Sony 的基础生产的。 啊、 panel 啦 ,chip 啦好多嘢都关佢事的。好多嘢都关佢事的。就算今天都是的。就算今天都是的。Blu-ray 都是啊 ,OLED 都是啊。 啊 Sony 系啦，好多元件其实系东芝做，因为其实东芝系一间高科技嘅工业生产嚟嘅。 唔系好简单，咁我同你讲，东芝跌咗冇输路咯。 系啊， 输完个制式，但系佢有生意做啊嘛。 系冇错冇错， 唔系佢靠到呢啲都赚啦， 跟佢嗰班死啫。 即系叫做出卖咗佢咯 ，CBD 咁啊！你华纳唔做就好地地啊，佢输得起。 你明白？ 你其他嗰啲厂咪死得惨咯。 好彩就系我印象中咧，日本动画好似唔系太多 CBD 嘅。 嗯，好少好少。 因为始终系入亚洲市场，有 Sony 都走咗 BD 嗰边。 因为去到嗱，即系头先讲欧美市场 CBD 赢到开项啦，但系其实呢个优势系翻唔到日本嘅。喺日本仲系 B， 即系由头到尾都系 BD 带住嘅，印象中 有啲日本典型风格。 唔系，其实笑话系 Sony 唔 buy 嘅嘢咧，喺日本就唔喐噶啦。 吓， 嗱标准嚟讲， 但其实因为 beta 系几乎赢到嘅喺日本， 系， 但系佢系输世界啫嘛。 M D 都系咯， M D 系问啲，嗱呢个即系拆开啲咁多啦。M D 之败其实系在于佢 too little too late 啫。 用量唔够。 真噶，佢到最后走去 H D D V D， 唔系 High M D。 系 啊， 喂，你 High M D 早十年出啦，唔该。记住技术喺度噶。 冇错。 佢如果 High M D 肯早十年出咧，我买咗噶。 问题就 系讲两样嘢啦 ，M D 题外话嚟讲就即系一系 M D 啦，二来就系即系佢唔肯离开呢个 audio 市场。 系，冇错，唔系 High M D 咪就 扩充佢呢个 video 或者系 Funnelly 咯， 甚至系 Floppy 市场。 喂，你当你只 Discman 变咗个 external 1.2 激嘅 external drive 嗰阵，我心谂你早十年应该做啦。 但我要求 data， 我要求嘅系下边 IDE 嘅 MD data， 啊， 一吉屎， 屌你咧！ 即系当年 1.2 激件好犀利。 诶，讲翻Blu-ray先啦，呢个有机会再讲。 Blu-ray真冇咩好讲噶咯，分区咯，终于香港同日本同区咯，唔使谂咯。 系啦，我哋终于可以唔使拗啦。我终于可以由开三部机变成开两部机啦。 两部机？ 尾版嘛。 即系开心 尾版 都系 A 定下部嘅。 尾版系同区咩？ 系啊， 系咩？ 讲真，尾都系 A 啊。 诶，系咩？哦，唔知啊。啊，对唔住，我基本上咧。到今天我都冇买 BD 嘅，因为我觉得我同好多科技厨一样咧，我觉得咧，BD 系可以跳过嘅。 OK， 当然你可以话如果要收藏用嘅，或者交换用嘅，咁都系 BD 方便。咁但系咧，暂时我未有一个大堆头大制作令我要搬一 lock 嘢翻去。 同埋一样嘢咧，就系我因为下影世界杯咧，咁我就系跟住你搵世界杯做藉口买部大电视啦。咁我睇咗电视之后，点解部部电视都有埋有 SD 卡插，有USB 插口。 有 USB SD 就再倾啦。 跟住俾你喺插埋，即系插手指落去播。跟住有啲电视仲可以俾你 download apps 嚟睇 Nico 啊，睇 YouTube 咁样。 好耐啦，冇玩。 唔系，即系嗰阵突然间发现到。我其实 勾咗少少咧， 唔系，系啊，我勾咗少少。 唔系嗱， 即系我系唔中意买碟机嘅。 唔系，最大镬嘅系而家嘅 internet， 好发达。 佢嗰、那个唔系我同你讲，头先我其实都赖到少少嘅。以前 internet 唔够快， 系啊， 以前载具唔够大，但系今天。讲紧我上去 Amazon 上 iTunes 上去哪里？我而家讲系合法啊。 嗯哼， 我可以攞套 HD 版 1080p 嘅戏， 直接喺网上， 或者翻或者诸如此类，我 stream 又得，我成旧攞落嚟收藏又得。唔系嗱，你记住呢个系建基于你能够放低。我冇揸住件实体呢样嘢。 嗱，呢个就我可以提一提翻啦。而家其实咧，你讲嘅呢个即系所谓嘅弱点咧，开始唔成立噶啦。而家好多尤其所谓珍藏版嘅 Blu-ray 咧，通常会系点咧？一盒里边咧会拥有啲咩嘢咧 ？At least 有一只 Blu-ray 碟啦，唔使谂啦。然之后好彩啲嘅会有埋只 DVD 俾你。 系啊， 再好啲嘅 download 曲。 系咯， 我以为再好啲玩 VHS 添。 啊，呢个难啲又话， 真 系 珍藏版咁样又话，咁保证一定睇到啊。 VHS 你好唔 好？即系以即系到你第时真系 download 曲，咁啊希望佢唔系俾条 Violet 你啦 吓。Violet 通常都系 Violet 加 iTunes， 通常都 嗱 iTunes 就好地 系啦。 Violet 就屌你老母 啊！系当然啦，我最近只 Lemmy 就系 Violet 加 iTunes 咯，然之后当完 iTunes 之后，发觉部机唔系推咯。 啊笑， 哎 呀，千 蚊得，都系嗰句嗱，真嘅， 唔系啊，但唔紧要噶，你拥有咗 HD 嗱，记住啊，嗱，我提你一句啊，一定老閪你都要揿 HD 啊，如果你攞住条 key 揿咗 HD 咧，你揿唔翻 HD 噶， 唔好玩啦，我第一用电脑啊， 唔系咁睇下睇下听众啫， 系， 因为我嗱，我真系好玩嘅呢样嘢， 通常咧，咩人会玩 BD 咧？即系除咗系 PS3 嗰班之外啦吓。嗱，睇下鬼都講噶啦，科技廚就比較少會玩 Blu-ray 嘅，係 啊， 咁但係咧 ，Hi-Fi 廚咧就九成九上曬 Blu-ray 噶啦。 啊，當然啦。 點解咁講咧？其實都係嗰句，你喺嗱，好簡單， 喺电脑睇 ，OK， 画面上你可以好简单地做到个好高嘅质素，声咧？ 系、哎、呢、這个当然啦，呢、這个当然啦，唔系嗱，但我头先想带出嘅系，而家已经追到啦，喺 quality 上追到啦。特 BD 唯一嘅优势咧就系、是、一，我揸住个实体，二够低能。你而家要追嘅其实系追够低能， 即 系实体冇 即 系 够烂嘅方便， 实体冇得追啦， 即系我咁讲啦， 实体唔使追啦，冇得追啦。吓、啊，即系除非你同我讲，第时啲 3D printer 我编埋只 figure 俾你啦。 即系之后嘅 download pay 够难，可以难到一个掣搞掂嗰啲。 即系好简单一样嘢，我攞住只 BD 揿着部机，飞得够准嘅，一飞落去就 系 啦。 系啊， 但系你电脑你始终都仲要揾啱嗰个掣揿落去。 冇错， 呢、這个其实系最难克服嘅。呢、這个 即系你每嗰样就话，你突然间诶想嗱眼见到，咦有只碟，可能冇睇过。 但系先讲啊吓，呢、這个嗱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笑话咧 ，DVD 年代开始噶，到 Blu-ray 系继续，仲要系恶化嘅情况。 嗱、 以前 VCD 又好 ，VHS 又好 ，OK， 我哋呢啲后生嘅唔紧要啦、你要教晒屋企嘅老人家去用呢个电器。VHS 都好啲， 喂， 入落去揿个批制啫 ，LD 年代都系咁、啊， 都系揿批制啫， 都系啊。 sorry 唔系或者唔系 有 manual 嘅大佬 manual 啊 DVD manual 啊 佢有 P manual 嘅大佬 DVD manual 啊 系啦嗱 Blu-ray 有某程度咧而家系克服咗呢个情况嘅九成九而家 Blu-ray media 咧 auto play 嘅 吓 调翻转你要出 manual 揿出嚟要另外揿 系啊系啊 系 啦 咁但 DVD 但 DVD 咧就九成 都系入 manual 先 然之后可能屋企人就会问你老人家就会问你佢一路 loop 住呢个画面点算啊 系。 揿咩 嗱唔系嗱我通常呢、我通常我就教佢揿批仔。 吓、 我通常教佢揿批仔。 啊、 即多数冇错嘅 多 数 冇错但系有啲系。 因为佢通常咁因为佢 default 会喺个 play order。 系。唔系但系某啲机同你讲批仔同时呢就係、是、分开咗两者唔通嘅啲机书。 系咁我唔会买啲咁扑街嘅机囉。 我舐晒嘢咯， 系 咁好啲嘅，因为基本上我屋企嘅我阿妈都基本上识揿嘅，即系睇见佢机超玩 Android， 我都好感动。 如果以即系 好惊 同一即系我在嚟讲啦，我系同一时间会电脑睇片 ，and Blu-ray 睇片嘅。 嗯， Blu-ray 始终有个优势系你用嗰一扎 multi-function 嘢嘅情况，你容易过喺电脑做。 哦，呢、這个当然。 即系转声道啊，转字幕啊，转 angle 啊， 转用嘢 嗰扎 方便啲嘅设计 上。唔系嗱，真噶，我成日都讲噶，我即系一向对即系知道我会讲即系咒骂啲版权商咯。我成日都讲噶、你 BD 咧，其实你系卖紧 service。Exactly 就系卖紧啲 service， 卖紧啲制作、 甚至乎而家 BD 直头已经进化到，都冇进化到好早期已经有啦，即系上网啊，玩下小游戏啊，啊，不过真嘅，而家你买啲 睇 data， 睇 w i k 睇埋 wiki 添啦， 会噶，有埋噶 ，pull up 埋个 wiki， 唔系啊，系直头讲去到嗰个位啊， 系啊， 有掣俾你揿，呢条友系边个？ 联动 前转做紧啲乜嘢，后面做紧啲乜嘢？ 我睇过前转啊 ！Spoiler alert， 系 话晒俾你听，好过瘾。你而家讲，啊对唔住啊，先讲啊，其实系 BD 玩起先，但系而家已经吹翻去 broadcasting 噶啦。而家美国嗰啲啲 app 啊，你系攞住部 iPad 睇电视啊？你望紧个睇电视啊？ 冇错， 好大镬噶！你走去睇Game of Thrones 啊嗰啲咧，好大镬噶。 嗱，即系因为再讲落去又系唔知讲啦。即系其实讲到呢度差唔多去到，已经去到叫做咩啊 ？USB 手持年代噶啦， 咪 再 玩 BD 实体消息 ，BD 仲 USB 手持年代 ，Internet Stream 算啦。 系，冇错。 啱啱俾搞。 咁好啦，咁呢度就已经系未来嘅古仔啦。咁啊，今集即系要比较。 今集白头宫女话当年卖完啦， 都当年啦，系嘛？ 今年啦，变咗。 话今年啦，已经去到。好啦，咁下一集再讲其他嘅题目啦。拜拜。